在四月已拉了谎言，而五月我依然眷恋。星星都在入夜，都在落泪，每个幻想都已幻灭，是否能相信会有你的出现。当每个星星都在入夜，都在落泪， 心声走遍，心 人好难，做人好难，白天男子汉，晚上汉子难，有些承诺看来是要破产，可是青春就过了大半。 男人不难，做人不难，谁不为生活而忙碌承担，有些难关走过才有答案，七十而立都不算晚。男人不难，做人不难，犯过的错也许还会再犯，有些难 沙宝亮和黄渤 N 多年前在各自酒吧做驻唱一哥，不过当时两人一定不会想到今后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，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会通过这样一首《男人好难》来见证二人二十多年的友情。以演员身份为大家所熟知的小宋佳，其实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，八岁开始就学习柳琴，高考还被音乐专业院校录取，偶然的是在学姐建议之下报考了上戏，后来改行当起了演员。不过成名之后当歌手是他不灭的梦想，相比较大众化的戏路，他的歌呢偏小众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在今年推出的这样一首电子风格单曲 Her。 顺从天意。 虽然也是演而优则唱，小宋佳不走平凡路，他签约主打小众风格的厂牌十三月，如果没有很好的音乐底蕴，可能很难驾驭谢天笑、万晓利这样一些具有摇滚和民谣气质的作品。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小宋佳《向阳花》。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演员出道的歌手，袁泉的影视和音乐虽然不高产，不过都注重品质。在中信念书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为一位签约歌手，后来经过姚谦的指点，让他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，把袁泉放在专业歌手堆里也一点都不为过。其实下面这首歌就很有难度，不过他唱的倒是行云流水，自成一派。而他作品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文艺范儿十足，我们就来听这首《拥抱的问号》。 寂寞是一种自由，如此的赤裸裸，导演性的轮廓，还有谁不怕寂寞，于是接受遇见了某一个人，这不是选择。我还在你的眼中，可是决定了，是不是我们都太习惯了，所以爱被悄悄取代了。拥抱着怎么还会寂寞，面对你爱我的动作到不了我的心中，心中的爱少于迁就，宁可被你伤了，不要你难过。你还在我的眼中，可是爱不确定。习惯了，所以啊。 悄悄期待了，拥抱着，怎么还会寂寞？面对你爱我的动作，到不了我的心中。拥抱我，你难道不寂寞？我们之间除了熟悉，还缺了些什么？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飞到陌生的 家请往这边看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， 妈妈，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。 嘘，小点声，宝宝，不要大声喧哗。 喂，喂，你大点声。 这幅画作呢，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。 妈妈，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。 嘘，宝宝，小点声。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夜间天气晴朗，风力有所减弱，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。预计早晨最低气温只有12度，天气很凉，外出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。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，适合户外活动和假日出行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2-3级间4级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5%。白天晴间多云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2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5，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。 深夜，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到的都是一些颇有人气的演员，同时他们也是很有实力的歌手。作为周杰伦的小迷弟，演员出身的许魏洲高中时期就组建乐队，同时也是担任主唱。2015年是以演员身份出道，刚在影坛站稳脚的他就另辟蹊径，以创作歌手的身份进军歌坛。不过呢，他也有幸和偶像合作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周杰伦为他创作的《时光之虚》。 霓虹灯划破城市的黑夜，风暴之中酝酿一场浩劫，一颗心脏在宇宙间跳动颤抖，日和月交接，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，就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已决，许愿更多的时间，一步一去一圈一圈，兜兜转转回到原点，你的爱如离人针尖。明天你醒了视线，回首不要再重叠，被你了解，被你在心内，结局来得他乡遇也，站在蛮荒的带走你没有的睡意，等待天黑 People are Harry the band， 他们不想了，他们都睡了，等天黑一直到最后关头，他们都想了，他们都睡了，乖乖走不要怕，听我说 oh oh。 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，就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， 秒之间，我的心意已决，许愿更多的时间。一步一曲一圈一圈，兜兜转转回到原点，你的爱如你人瞬间。从前你醒了视线，回首不掉再重叠，被你了解，被你一再欺骗，结局来得太强烈。站在彷徨的 橙色天空。演员跨界当歌手是很容易被看作是玩票的性质，虽然之前有不少演员进入到了歌手行列，不过能够持之以恒少之又少。演员出道的娄艺潇在今年推出了首张专辑 Laura， 并且挑战了对专业歌手来说都比较难的 One Take 综艺幻乐之城。他的表演是赢得了王菲的盛赞，在之后呢还到后台追着去帮助李嫣来合影。不过翻翻娄艺潇的简历，他以前是唱音乐剧的，所以呢首张专辑听上去一点都不青涩，而且我们可以感受到各类潮流风格都可以驾驭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他的 R&B 风格的歌曲，叫做 Little Too Loud。 风画个名字聚散复合的心事，这就是一个人too loud. 喜欢放纵沉沦，每一段感情我都用心认真，只是爱不到永恒。感谢你丰富我人生，爱过我灵魂。我不是一生 这首《野生情人》来自娄艺潇首张专辑 Laura。 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提到的这一位是2008年通过超级星光大道出道选秀比赛为歌坛输送的一位人才。公司呢当时是劝他跨界当演员，还可以唱 OST。 那这一转行就当了很多年的演员，在今年他推出了《我爱你以上》，也是他出道九年的第二张专辑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偏爱》，来自曾沛慈。 以为会习惯那日夜无光，忙不完的伤，感情算一算收不回的账，当转一些坚强，说幸福的话为生存而不知所以然，像爱情的灯，养满身的伤，接相同的伴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曾沛慈的《偏爱》，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曾沛慈《我爱你》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思念的尽头，夜夜不休。 爱的梦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，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。爱从不占有，爱从不保留，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，我愿意等候，无条件承受，也许有一天终于能够长长相守。